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位马来西亚的诗人。 是啊，应该是第一次介绍马来西亚诗人，而且呢这位诗人呢很特别，我甚至觉得他是马来西亚华文诗歌里面呢是我最喜欢的一位诗人。他的名字呢就跟上一集这个 E. Cummins 是很似的，他是 E.L.啊，咁佢咧点样叫 E L 咧 ？L 我谂系佢，因为佢姓嘅大写啦吓，佢应该姓林嘅。咁但系除此之外咧，我哋对佢生平咧知极少吓，就知道佢咧依家系生活喺婆罗洲。咁咧就曾经读过人类发展学系，仲要系1982年出世嘅，都几年轻吓。但系其他嘢就唔知啦，到底佢系做紧乜嘢啊？等咁啊，唯一一本咁佢嘅诗集咧，就喺台湾出版嘅，叫《失去论》。其实呢本诗集呢我知道好耐㗎啦，一直都想介绍嘅，出咗都有两年啦。而且呢仲破咗纪录系再版过诗集，好少可 但以再版。台湾一版系讲緊几多本啦， 我諗最少500到1000啦咁样。但系都好难再版㗎啦。咁另外一个纪录都系我哋都介绍过一个马来西亚诗人，记唔记得贾雅。 系贾雅。 贾雅呢仲畅销过佢。咁可能馬來西亞詩人呢有啲咁嘅潛質都未定啊。咁佢嘅詩呢都同賈雅有一啲相似嘅，就係有種幽默感啦。同埋呢都比較容易，即係好容易捉到讀者，即係令你感受到佢嘅魅力。但係呢慢慢再咀嚼呢就會發覺唔係咁簡單。 佢係一位男詩人講。 係一位男詩人啦，應該係啦，我都未見過佢啊。但我睇佢嘅寫法呢應該係比較男性嘅寫法啦。咁佢發表作品大多數都係台灣發表，喺香港都有發表。反而呢佢喺馬來西亞反而唔係屬於嗰種主流嘅詩人嚟嘅。 呢啲點好有趣，好似好多我哋認識嘅馬來西亞詩人都係咁嘅情況。 包括新加坡詩人啦，新加坡詩人都係，比如好似我哋介紹過嘅伍耀宗啊，佢哋都係喺台灣、香港咁發表作品啦。咁唔知道本土係點樣去理解佢啦嚇。咁但係呢本《失去論》咧，好多人都好讚賞呢本詩集啊，包括一啲香港嘅評論者又好，或者係台灣嘅詩人又好。我覺得呢本書咧，讀者好容易入去嘅，但係入去之後咧，點樣睇到比你表面見到嘅更多咧？咁就我諗就要花多啲功夫啦。咁首先咧，我哋分兩集介紹佢啦。第一集咧，我就想講啲咧，即係比較明顯係屬於佢特色嘅詩歌啊，好容易就會睇得出佢嘅魅力所在。咁咧比如第一首就成本詩入嘅第一首《解剖學的貢獻》咧，就係典型嘅 E L 嘅詩。 解剖学的贡献 ，E.L. 他们把死者的心剖开，却不能使他更开心；他们把死者的胃剖开，却不能使他更开胃；他们把死者的眼睛剖开，却不能使他更大开眼界。活着的人剖不开死亡，死亡真的那么顽强可怕了吗？然而此时此刻，他竟一点也不能把死者吓醒。 解剖学的贡献，就是马来西亚诗人 E.L. 的作品。 E.L. 呢佢嘅诗呢其实都几解剖嘅，就係、是、呢解构主义行先。佢将好多嘢我哋習慣嘅嘢解构咗，咁佢用呢种策略去写作嘅呢，其实占咗呢本诗集嘅可能占咗成1/3、1/4、1/3嘅诗都系咁样。咁呢首好有代表性。佢话劏开死者嘅心呢，其实就唔会令个死咗嘅人嘅心更加开心。 其實你可以想像得到佢係倒過嚟諗嘢嘅，嚇佢先有開心呢個詞。咦，開心明明你將佢還原翻嗰個詞源嘅字源咧，明明係打開咗個心，點會令人快樂或者 happy 啊？咁樣其實好奇怪。咁佢開跟住佢諗到開心，既然有開心就開胃啦。我懷疑佢都係講廣東話嘅嚇，所以即係馬來西亞都有好多。华人讲广东话啊嘛，佢一路用呢种方法去演成一首诗，而且全部咧都扣紧一样嘢，就系同呢个解剖有关。因为解剖有双重指向啊嘛，既系对一个人嘅解剖，又系对字嘅解剖，对汉字嘅解剖。但系到最后咧，佢就话：咁死亡本身又点呢？我哋咁惊死亡，但系死者系唔惊死亡嘅。呢个令我谂到咧，有句以前我哋有个。有个笑话就话死去嘅世界一定系美好嘅，因为咧我哋每一个死咗嘅人咧都唔会话离开死去嘅世界翻翻嚟我哋现实嘅世界，即系死去嘅世界其实系好我哋依家嘅世界，咁都系类似咁嘅思维方式啦。不过诗人嘅方式咧，佢会多少少暧昧喺入边。 系咁，但系点解佢会话解剖学嘅贡献呢？其实有咩贡献可言？ 佢嘅贡献咧，就系令我哋咧反思翻我哋习惯咗嘅思维方式系点样啦。比如我哋到开心、开胃、大开眼界呢啲词，我哋用惯咗，我哋唔会去谂个开字系点解， 系咩意思？ 系啦，我哋就会即系习惯咗，人云亦云咁样啦。或者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写诗都系咁样噶。我哋中意如果用成语嘅话咧。其实我哋系用紧古人嘅脑去思考紧，古人替我哋已经帮我哋思考咗，之后我哋就因利顺便咁样就沿用咗佢嘅思考，但系咁样咧反而咧令嗰个词本身嘅活力系冇咗，咁好似呢首诗就系回复翻一啲词本身嘅活力， 系解剖学的贡献啊！跟住落嚟我哋要听《花的语言学》， 《花的语言学》E.L.我曾经玫瑰了你，彼时春日绵绵，你却昙花了我，心水一时拈花不已，奈何？于是炎热午后，康乃馨了母亲，而父亲早白菊花了。岁月始终不曾教我百合，或者九重葛。我向失足的自己喊，向日葵，向人群宣告牵牛花、凤仙花。越陷越深，谁来拈花我？谁正荷花我的下半生？有人早已纷纷桂花去了，或许生来我就只适合葱花我自己，再不便是无尽的椰菜花我自己。 系啦，既然有解剖学，就会有语言学啦。其实，但系语言学呢，如果我哋放翻喺语言哲学嘅范畴嚟讲，语言学更多呢就系一个建构主义嘅吓。佢系喺一啲呢我哋慢慢日常之中得出嚟嘅体验或者结果呢，慢慢将佢建构成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先可以去分析一个语言系点样形成噶嘛。咁呢度呢，佢将语言学呢就从人类度拎走，因为只有人类识语言嘛，但系佢真系花上边，咁呢度有少少讽刺嘅。我哋年青嘅时候，我唔知依家年青人会点啊。我年青时候好兴讲花语呢样嘢啊，少女尤其系啦，话咩花代表咩，咩花代表咩。咁佢呢度咧，其实从花语开始，然后去颠覆紧花语呢样嘢。同埋佢首先佢又将作为名词嘅花嘅名咧。全部作为动词嚟用， 系啊， 系啊，其实好都几浪漫嘅。一开始你听啊，哇，我曾经玫瑰了你，你却昙花了我。到你昙花了我嘅时候，你就会感觉得有啲辛酸啦。 昙花一现， 系啦，我咁玫瑰你，你竟然昙花我，搞到我的心咧就棉花晒， 就碎晒， 棉花晒。啊，咁跟住后屘佢又话，佢质疑紧咧就一种我哋又系我哋习惯嘅思维，哇。讲得康乃馨就是母亲节，但是父亲呢，父亲已经过身了， 所以就白菊花 了,、 白菊花了，所以这些全部都是为什么我们将我们人生的很多东西就跟固定的花连在一起呢？所以呢他去到后面呢，他是会反讽自己的人生，谁来连花我， 但系有边个喺度荷花紧我呢？咁莲花同荷花嘅相比呢，就会觉得莲花好似浪漫主义一啲，而荷花呢又好似系一种好现实、比较丰满嘅一种花嚟咁啊！即系两种花好相似，但系又有好似有雅俗之分咁样。咁佢嘅朋友全部都桂花去了，桂花去了呢度你就啊，你会谂系点呢？佢哋好潇洒，定系佢哋会去做一啲自己做唔到嘅事情嘅时候？桂花我哋想象中系好脱俗噶嘛，但系我喺度做咩呢？我喺度葱花同埋椰菜花，即系喺度柴米油盐啊， 系好入世啊。 系啦，我就反而就只适合咁样，唔通咁？其实佢将花咧一路从所谓最浪漫嘅玫瑰花开始，去到即系最唔浪漫嘅椰菜花同埋葱花结束，咁呢种颠覆咧都系一种解剖。 系，跟住我哋要听投票前夕。 投票前夕 ，EL， 他们修筑马路，却没有让我们达到更美好的地方；他们修复路灯，却没为我们带来更多光明；他们加了垃圾车的班次，却没有为我们减少肮脏。哦，但是他们承诺我们的未来，却总是名副其实。未来， 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投票前夕就是马来西亚诗人 E.L. 的作品。 如果前两首呢都还会令你觉得只不过在这里做一些语言游戏啊这样的时候呢，但去到这首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原来语言游戏呢摆在赤裸裸的现实政治里面呢，反而就变成一种武器。咁呢度呢个武器是很鲜明的，虽然只有十行的诗，但是呢对于这种投票，在一种伪民主制度中的投票呢，一种很大的讽刺。这些人呢，他为了获得你的选票呢，他做了很多事啦，比如他起马路啦，他修复的灯啦，增加垃圾车的班次啦，但是这些全部都是表面的事，但实际上这条马路不会带我们去到更好的地方，灯不会带来更多光明，而垃圾车呢没有减少到现实的肮脏。呢啲肮脏、光明同埋到达嘅地方咧，唔系一个具体嘅所指，我哋都知啦，都会知道系一个即系喺大局下边比如话呢个国族呢个地区会点样喺呢啲获选者嘅策略下去到咩地方？但系咧，佢哋呢啲为咗获得选票嘅人咧，就以为咧，只系用一种最好表面嘅手段咧，就可以换嚟呢啲嘢。到最后谜底揭晓啦，佢成日系许诺未来，而未来咧永远真系名副其实，永远都未到嚟。 就系未来啦。 就系未嚟啦。 呢首诗其实都几全球性噶。 系啊，放喺边度得啦？其实无论系一啲有投票制度嘅地方，或者一啲冇投票嘅地方。都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未来呢到底是要他们来承诺呢，还是要我们自己去拿呢？其实这个都是这首诗有暗示的。为什么这首诗全部都是一个结构，就是他们和我们是一种对立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就是我们呢？这个是一个潜台词，是整首诗的潜台词。 是。跟着我们要听向湖道歉。 向湖道歉 ，E.L. 湖，我比你湿，我经历湿，知道湿是不干，是你不知道，其实也经历不到。但我告诉你，湖，你也不会认为自己干，因为你湿，干是不湿，是我经验里的缺水，是你没想过的，你也不去想，其实想来干吗？湖，湖，风吹的原因只有一个。即风在吹，涟漪是表面的波动。我了解我的经历，但湖，你不知道自己，不用知道，也不会知道自己在动。 这点我到一点也不想瞒你，也没什么好瞒的。湖是湖，在改变，在经历事件与时间的，是词句，是我。湖，向你道歉，因为接受道歉这事，你也不会。 向湖道歉就是马来西亚诗人 E.L. 的作品。 为什么讲三首这样的解构重组的诗之后来这首呢？其实是有一个发展的必然的。当你将这些所谓约定俗成的一些习惯思维的东西解构了之后呢，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怎样呢？是回复回事物的原本面貌。就像这首诗这样，湖本身就在这里，所谓干的湿的这些諗法，涟漪嘅动荡，呢啲全部都係人投射喺佢上面嘅。但係湖佢本身喺度，对于佢嚟讲冇所谓干湿，而涟漪呢係风同佢嘅关系，唔係同你个喺度睇住佢抒情嘅人係冇乜关系嘅。所以呢最后呢就话呢、这个诗人要向佢道歉，但係就算道歉呢样嘢呢都係诗人一厢情愿。其实就好似我哋古人所讲呢、这个即是风吹走一湖春水，但是最后下一句是干兄弟事， 是 关你什么事呢？这些全部都是自然自己在发生的事，那我们的抒情要建立在什么上面呢？所以红红呢为这本诗集写的序入面讲得很好，就说他不是一个抒情诗人，是一个说理诗人。但我要补充多一句，他说理呢，他的理呢骤眼看全部都是歪理，即系唔系我哋所谓嘅人世间嗰啲，佢啲诗咧全部睇上嚟表面上好金句体啊，全部好似一句句金句咁，但系呢金句本身咧系颠覆紧一啲咧即系雄辩嘅说理性嘅嘢，佢嗰个说嘅理咧全部都系好狡猾嘅， 所以呢个就系佢嘅特点啦。 系啊，所以向湖道歉咗之后咧，跟住最后佢仲要再升华一下，就系呢首经文呢首诗啦。 问 E.L. 你知道花草树木可以在土壤里写下什么吗？那些根状的经文我们无从理解，他们无从解释。你知道石子可以在水中写下什么吗？那些涟漪状的经文我们曾经点开，也曾经让它们自动合起，却无从朗诵。它们短短的扑通声也毫不让我们觉得神圣庄严。你知道墨汁可以在纸上写下什么吗？我们手中完整可诵的经文啊，纸本身无法感受到墨汁的渗入，墨汁本身也不觉得自己被纸吸收。 就是 E.L. 的作品。 经文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向湖或者向湖类似的事物道歉之后呢，我们怎样看待他们自己本身的生长呢？花草树木，他首先他是觉得树木在土地上扎根，就好像树木本身在土上写经文一样。但是这个经文呢是不需要解释的，我们也都没有办法之理解。石头扔落水里面呢有些声音发出来，我们不需要去觉得神圣庄严。其实就好像那句很出名的牌句，即是松尾芭蕉的牌句，他说古词石头落水，水的声音这样。其实水的声音自己发出来跟人听不听到它是两回事来的，它自己存在在这里。所以他去到最后他说即使我自己我用些墨汁在纸上写的东西，本身呢对于纸和墨汁来讲呢其实都冇乜冇意义嘅，佢哋自己已经成为佢哋自己嘅世界。 系啊，哇！呢首 好极端啊， 惊闻啊吓。咁其实我哋介绍 E.L. 嘅作品都未介绍完喎。 系啊，下一集咧，我会介绍一啲咧，骤眼睇上嚟冇咁 E.L.， 但系实际上喺好深深处咧，佢心入边埋藏住嗰个佢系点样嘅。 我哋下一集再继续介绍啊，马来西亚诗人 E.L. 嘅，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